英雄与美人，铁血与柔情，残酷与浪漫，野性与天真，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。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《大汉公主》，作者吴畏，演播王景鹏。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，刘彻立即下诏停止准备刘征臣出嫁匈奴事宜，免去周昌丞相职，提拔之前被窦漪房强行罢去太尉官职的母舅田汾为丞相，任命未央宫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屯守云中；长乐宫卫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，屯驻雁门。十月，又改年号建元为元光，宣布大赦天下。一切的变动都隐藏着动机与秘密，一个旧时代的终结，即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真正改变的契机始于一个名叫聂一的富商。边塞始终是商人们趋之旁骛的地方，匈奴渴求中原的生活物资，大汉需要匈奴的马匹，总需要有人居中牵线交易，因而无论大汉匈奴两国之间是战是和，边界的官事始终存在，一些大商人甚至还是双方朝中的座上宾。这位雁门马邑豪商聂一，就是同时是大汗王辉